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阿达伯拉象龟点样赢到兔仔？就是以身位取胜啦！佢哋系世上其中一种最大嘅龟，可以有成米二咁长，嚟小湖望月大象龟之旅睇下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屋局推出简约公屋住户特别津贴试验计划，协助有需要的住户更快投入新社区。入住头八个落成的市区和扩展市区，包括屯门的简约公屋，一人至六人及以上可获介乎1900至6250元津贴。入住新界包括元朗及上水，一人至六人及以上可获介乎3850至12550元嘅津贴。试验计划会为简约公屋住户提供一次过特别津贴，减轻佢哋搬迁同埋适应新居住环境同社区时嘅开支压力。津贴不设用途限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同70个有意了解同申请简约公屋嘅市民参观元朗油博路项目样板单位时表示，向扶贫委员会申请由关爱基金拨款8988万元，希望俾住户得到及时支援，预计受惠住户数目可达21000户。警方正调查一架私家车昨晚在深圳湾公路大桥跌落海，男司机被救起送院后不治，死者是46岁的海关高级官员。事发在昨晚9点几，官员正揸车沿深圳湾大桥前往深圳湾管制站上班，途中私家车撞栏后连人带车堕海，他被困车内，水警及消防事发后派出蛙人在水底搜救，他在凌晨零时被救起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中午用吊船将失事私家车吊出水面送往检验。警方话会循司机精神状态、车速和汽车机件有没有故障等方向调查意外原因。海关关长何佩珊表示，涉事官员1999年加入海关驻守深圳湾管制站，对这名官员上班途中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深表难过，已经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和提供所需协助。社工注册局向政府提交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成员名单，原本是小组成员涉及暴动案重审官司的社工陈洪修，据报在新名单中被剔除。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确认已经接获名单，经检视后如果没有问题就会刊宪作实。他相信注册局提交名单之前经过严谨程序审视相关人员是否合适，强调审视和决定名单的过程由注册局负责，局长只是把关的角色。另外孙玉涵说，人才来港不单只是为钱或者是经济贡献，最终要留住人才，需要令他们真正融入香港社会，而人才参与义工计划可以和香港人合作，自然会认识到新朋友，广东话亦会有进步，并能够将自己所长贡献社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 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转坏，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及涌浪。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小朋友不出声你会担心，小朋友成日不知做乜行来行去你又担心，小朋友讲嘢你点都听唔明就仲担心。留意今个星期日早上9:30至10:00，人仔细细时段内童言童语环节，有我黎莉请嚟言语治疗师夏小月做 N 讲解子女出现专注力不足、沟通障碍或者表达能力问题，做家长嘅点可以帮助佢哋提升学习同生活技能。 新城理财家汇聚各路投资名家及资产管理大行观点， 集思广益，指引你的投资方向。 独家专访财金名人， 精辟分析经济格局， 助你洞察市场，睇得更清。从生活理财、 退休策划、 保险传承 到海内外房地产， 全面覆盖，贯彻做你的财富担当。 即上 metrofinanceplus.com.hk。 新城理财家，投资生活，我才是专家。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清。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黄芬大家好啊，翻到嚟咧新城资讯台啦，今朝由新城财经台 wood 咁啊跳咗过嚟新城资讯台，咁啊做逢星期二晚啊晚间嘅倾心倾城，咁今晚9月3日啊嘅倾心倾城咧，天气特别啲啊，越嚟越大风啊，咁做定防风措施啦。不过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哇觉得一翻学，咦打风咁啊，但系。我想讲啦，即系打风咧，千祈唔好，因为可以可能有机会停课啊，唔使翻学而开心啊，因为咧打风咧系会造成好多嘅破坏噶，尤其是咧今次呢一个风啊，个名就好恶啊，摩羯啊，啊听到都退避三舍。事实上咧，呢个风啱啱咧就系邮轮员喺菲律宾嗰边咧都造成咗10几人嘅。伤亡啊咁样，所以个破坏力呢可以好强㗎，咁千祈呢唔好出去追风逐浪啊，咁呢啲日子，咁同埋啱啱返学啦，咁可能 啲小朋友啊，大家嘅心情咧都觉得有啲忐忑啊，有啲紧张啊。放完漫长嘅暑假，咁事实上都放学啦。而家啱啱应该系晚饭食完啦，需要 relax 下，松一松。咁可能好多小朋友咧已经啊俾家长啊，俾你哋嘅家长督促紧啦，快啲做功课，快啲温书啊。曾经咧，我试过咧。阿仔嘅学校咧，有个家长咧，佢嘅紧张程度咧系高到一个咩嘅 level 啦，可以话系直头系开学嗰一日喺家长嘅群组里边啊，开学嗰日问今日咧要带啲咩书翻学啊？跟住有家长好直接咁答：今日第一日翻学，学校都未俾时间表，带咩书咧？我唔紧张，放松啲啦。香港嘅家长，咁事实上由一间学校，可能有啲小朋友啱啱幼稚园升小学，啱啱亦都有啲小朋友系小学攬上去中学，其实就好似呢，我觉得由一间公司呢转去另一间公司翻工咁㗎，咁一定系会有啲棘住啊，或者好似重新要建立另一段感情咁㗎。我觉得自己呢就好好彩嘅，因为呢好多嘅小朋友，好多同学呢，我哋都系由细玩到大嘅。到今天呢，原来我喺朋友圈当中呢，依然有一位系我嘅幼稚园同学嚟嘅。佢亦都系我嘅小学同学同埋中学同学。咁所以我哋啲同学呢，好多都系由细玩到大。呢个呢，我觉得就系读直属嘅学校嘅好处咯，同埋一间历史比较长嘅直属学校咧，你会发觉出到去，原来真系好多师兄啊、师姐啊咁样嘅，咁所以唔需要惊，唔需要担心嘅。咁就算你系去一间好陌生嘅学校，咁都可以重新建立你嘅友谊噶嘛，即系好似阿仔仔咁，我问佢。点解有个 uncle 问佢，问我问佢，点解你唔拣去英国翻学去？去到英国边一个埠都系我哋啲同学，咁啊冇新朋友识到啦，成日都要讲广东话、讲中文，咁啊系啊，咁佢去到加拿大，去到一间完全冇佢以前嘅同学嘅，咁佢就重新系开启咗佢一个即系、就是、有友谊之光，可以话，咁所以人生咧。都真系唔会白走嘅啲路，用心去走，自然咧你会有好多嘅收获。人生当然都唔可能冇压力啦。你觉得读书好大压力咩？我觉得出嚟做嘢啊，又要对人又要对事，就算功夫多见亦平常。但系咧，人同人之间啊个关系啊更加深嘅压力啊，可能你有时唔小心一个眼神，或者讲错一句说话。你以为冇讲错，但系人哋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你就出事噶啦！一阵间咧，听完呢只歌翻到嚟，我讲个真系好惨痛嘅例子俾大家。你因为一个字，你可能已经冇咗一个朋友噶啦。聆听世界这分钟，许廷铿嘅，其实许廷铿嘅歌咧，之前应该曾经流行过一只叫《青春颂》，但系咧，我有一位唱作人嘅朋友阿赵芬妮咧。佢有次同我讲，呢个青春颂啲歌词真係有啲问题。咁我听下係呀。咁问题喺边度呢？一阵返嚟又讲下。不过听下许廷铿呢一隻聆听世界这分钟。大家食完晚饭放空一下，听下倾心倾城，聆听一下，放空一下自己，静一静落嚟，停一停，諗一諗，听一听歌。 聆听世界这分钟。到处千疮百孔，怎么呼喊也无用。前路尽处只有深陷破洞，迎住这分钟，迎住你我那惊恐。环顾这片压力中，人们承受的痛。写满了念想倦容，弥漫着惶恐。谁人尚有一种悸动？人大了不懂，说不通，为眼泪动容。从前未怕痛，多么青春，多么的风趣是放纵。重拾着初衷，当初懵懂，即使跌碰亦跌不痛。 想起蓝天空，想起当年的勇，茫茫现今谁怕痛，微凉的风都触发剧痛，人在世故也不懂，灵魂其实多重，不过庆幸未伤痛，然而尚有英勇，仍然未怕输，想亲手服众，趁还未吓怕，别怕，未怕轻举妄动，难忘掉初衷，不甘冰封都想冲锋，仍能放纵，难重拾奋勇。初巅峰不敢刺痛，藏太骁勇，今天才听懂，不管包袱多重，亦在乱流的变幻里，尚在团聚都自被榨取，都不会败退，不甘半死罪，颠覆这规矩，将山火盘高举，不想再认输，再回眸过去，谁也有火烧身的火堆，若再后退也有情绪，难避直面畏惧，面对当青春花光，想再决定花心碎，顽强地应对，昂然向后去，这叫做 多诗歌，唔单止加入流行音乐元素，仲会填上令大家有共鸣嘅歌词，令诗歌变成生活嘅一部分。诗歌有街，主持汉阳为你介绍唔同风格嘅基督教歌曲，讲解创作背后嘅故事，邀请艺人及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播出，节目由大卫优赞助，大卫优始于1682，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 睇住嚟，把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只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x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新闻摄影、运动摄影、宠物摄影、人像摄影、艺术摄影、微距摄影、夜景摄影，好乱啊！简单啲得唔得啊？ 其实影相咧系影三样嘢嘅啫，色彩、光影同埋形态。 即系点啊？我净系想影靓相啫。 摄影可以讲究技巧，注重美学，又可以讲 feel。就算行紧街都可以用手机记录低啲有趣时刻。其实摄影一啲都唔复杂噶。 果然系大师啊！甘拜下风。 大师就唔敢当啦，叫我小明 Sir 得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四有小明 Sir 尹伟贤。 主持清姐胡曼清， 聆听完许廷铿这一只聆听世界这分钟是不是觉得好好听呢？他呢啱啱成功登上了我们新城劲爆流行榜的榜首排第一位。咁但是呢刚才提及过之前呢有一只青春颂呢早几年的哦蓝奕邦作曲蓝奕邦作词Johnny Yim 编曲监制的可能我的朋友呢就他是比较斯文姐姐啦，佢觉得呢啲歌词太过不羁啊。嗱，有几句歌词呢就应该喺啲 chorus 嗰度嘅。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冇问题啊。别忘掉原事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都冇问题。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哇，咁我呢位小学同学佢从来冇作反㗎嘛。佢到而家都仲系一位乖乖女嚟㗎。吓点解有力挺起胸膛就要好好作反啊。咁所以佢又觉得歌词都系唔够乖巧啩。佢自己本身呢系譬如大家都听过之前佢有一隻我播过喺度嘅歌叫做打工仔要好好吃饭啊。佢系好正能量啊，好得意㗎。咁所以佢觉得呢隻歌有部分嘅歌词啦，嗰啲好好作反啊，还未到尽头啊，记住嚟放心放胆啊。哇哇哇，听到佢眼仔都突埋，咁唔紧要嘅。咁我觉得歌词嘅嘢睇你点样去理解囉，解读囉。嗱，讲完啦嗰隻青春颂啦，讲下呢一隻新歌啊，啱啱登上我哋新城劲爆榜首嘅聆听世界这分钟啊。嗱，其实佢可以话到处千疮百孔，怎么呼喊也无用，前路尽处只有深坑破洞，迎住这分钟，迎住你我那惊恐。咁事实上呢人们承受的痛写满了面上脸上倦容啊咁样。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到最终呢当青春发光，想作决定怕心碎，最后呢生亦未气馁，死亦有所取，他生再万岁。即是我觉得睇得个人生你话佢好正面又唔算，但係亦都係可以话生亦未气馁嘛。咁所以千祈唔好气馁，啱啱开学啫，啱啱开工啫，咁啱啱打风啫，咁可能呢都话一开学我有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喂我唔好唔鍾意打风啊，我好鍾意返学啊。虽然我冇乜点听过下，但係其实都可以呢是令到自己有多啲嘅空间可以思考，其实都系好㗎。我觉得呢隻歌之外呢仲有一隻啱啱好啱而家嘅天气啊，黄然嘅告白前先看天气预报，原来呢都成功打入咗我哋新城劲爆流行榜㗎喎，个本地榜喎。咁所以呢我哋而家我惯咗呢就係出门口之前一定要听下天气预报㗎。好重要的，不过近排呢过去呢几个月呢成日都唔系爆落雨就系爆出太阳。其实把遮呢简直大派用场，点解落雨嘅时候可以遮风挡雨，出太阳嘅时候又可以遮住啲紫外光。美白美白几紧要呢，送俾大家阿黄然嘅呢一首告白前先看天气预报。 今日全日也密云，湿度还是 自撼动，不必深深，有念念风多雷电，雨下世间乱嘈，脑内无限次预告，要确定成功指数，再去发放爱慕。还在意场地吗？还在意装束吗？还在意留白吗？其实爱恋不必须望天打卦，甚至不需一束花，拣选一天牵。 讲开又讲，啱啱咧上个礼拜开始，咁我咪喺倾心倾城呢度咧，同阿神姐咧，同大家讲下点样扮靓啊，职场女王咧，点样打造自己嘅气场嘅。今集咧，大家更加要听同埋要睇啊，因为佢同时咧，亦喺我哋 MBO TV， 你就会睇到点解神姐佢会竟然瘦过我嘅，冇可能嘅事。我识佢十几廿年，佢竟然瘦过我。咁梗系。做咗啲运动啦，同埋即係做咗啲手脚，我哋话佢其实係好，我哋话冇唔靓嘅女人㗎，冇丑嘅女人㗎，只係有唔勤力嘅女人，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懒惰嘅女人嘅啫，所以都要好好学习、除咗睇天气报告之外，今日呢嘅八点半过后记得留意我哋倾心倾城同埋 MBOTV， 咁神姐呢就会继续呢喺直播室里面同我呢讲下精致靓太是怎样打造的呢？结了婚做了妈咪不等于变成黄面婆的嘛。我们这些一行出来输人都不输阵的嘛。不过听天气之前我送多首歌给大家听啊。近排很喜欢听的这一只姚卓飞 Chantel 啊，同埋张天赋 MC 的合唱歌，亦都是派台歌，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有种心跳叫动情。但是呢哇有一种靓呢，我觉得是伴随着恋爱而来的，通常每一次谈恋爱那些女人特别靓。 有种心跳叫动情，曾祈祷整天不安定，坐上电单车一样冲过去便高兴，怀着最强傻劲，勇敢表白，哪管别人会截停，一直沉迷你，难道害羞地等邀请？ 也许水星恋上火星，感情蒙蔽你眼睛，其实我被劣评，请你一眼看清。喜欢了你，如果承认造成无止境破坏性，如让你冷静才做个决定，仍然可觉醒。 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亡命，想拖着你与世界比拼。 平常人若果中意我是罪名， 一线相恋无需否认。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纯正，如恋情 是 毒 药，我吞下去，尽管学 成。 笑声，骷髅头叫你吃惊。如果四路爱情只怕给你